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看林里唱惊喜，钟里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儿。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逛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姿势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正在举办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消息。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国家广电总局启动了2018中外影视意志合作高级研修班，邀请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24个国家的40位外方电影节主席和国内30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进行中外影视文化交流。近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科技单元展映在中国科技馆拉开帷幕，中国、美国、加拿大、比利时等10个国家的36部特效电影将轮番上映。值得一提的是，这36部电影中有19部是首次和中国观众见面。虽然每部影片的时长都不到1个小时，但内容涵盖了动植物、天文地理等多个方面。据了解，这是北京举办国际电影节以来第一次在展映环节设置科技单元，将一直持续到5月6号。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一共设立了18个单元，除了科技单元以外，最受影迷关注的就是系列饕餮单元。据了解，今年要展映的影片是 X 战警，而且是8部全集上映。其中此前从来没有进入国内公映的外传之一《死带》将以未删减完整版首次在北京放映。此外，今年北京展映还特别策划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电影特展，对这些年来中国电影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梳理和挖掘，很多经典的老电影将回归大荧幕，其中包括表现北京城市生活变迁的电影，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由吴一公执导的经典影片《城南旧事》，90年代描写老北京澡堂子的《洗澡》等等。另外一个板块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各代导演的回顾，比如第五代的陈凯歌代表作《黄土地》《盗马贼》，第六代导演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等等。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注目未来单元从2014年设置以来一直聚焦全球电影新人的原创电影，今年又将有哪些优秀作品在这一单元展映呢？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本次注目未来单元展映影片选自北美、拉美、非洲、欧洲、亚洲等多个区域，入围16部影片，国外电影13部，中国电影3部，其中导演处女作共有12部，10部国外作品，2部国内作品。《旺扎的雨靴》是我国导演拉华家的作品，在参展影片导演中，拉华家年纪最轻，仅29岁。 很荣幸就是能入围了这个咱们的这个中国未来单元，然后这个就是给我们的导演，年轻的导演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参展的16部影片将于本月14号至21号在北京电影学院标准放映厅展映，最终将通过评委评选、观众投票等方式选出最受注目影片、最受注目导演、最受注目编剧3个表彰项目。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受弱气压场的控制，本市的扩散条件逐渐转差，今天下午有轻度霾，夜间有加重的趋势，带来空气污染物的这个不断积累，影响空气质量。从今天开始，未来3天本市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中，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外出请您采取防护措施。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偏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 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接下来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这个杨絮开始飘了， 是的， 钱包开始烧了，房子装完了就想把家具挑了。 比如说啊，我先问一下你，你一般都会同时进行，还是说一步一步来？ 你说在挑家具的过程当中吗？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 肯定是同时进行啊。 是吗？ 对啊，因为就是之前比如说你在这个刷房子，在做这些走线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就是再做一些细微的调整，因为这些都是你之前已经计划好的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一边在做着这些工作，你肯定一边就去弄家具，因为很多家具它也不是说你拍了板它立马当天就能过来。 对对对对。 也得有一个比如说组装啊，或者有一个运货这么一个过程。 对，而且比如说它的大小是不是跟你需要那个区域的大小符合规格，都需要人重新去做嘛。 是啊是啊。 对。 还挺费劲的呢。而且最让人头疼的是什么，就其实买家具吧，你如果说你为了省事儿，你到一个什么是某家去看啊，都是你这风格的，我夸都进来，你也觉得不太合适。但是如果说你说你单独在一家买了一个，比如说买了一个柜子，那我其他在别家挑，那这个风格上是不是也得统一？ 对， 这个就费了劲了。 是是是是是。这里是住在87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的14点到15点为大家带来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对，就像浩洋今天在节目最开始说的这样，我们今天的主题实际上还是跟您的家有一定的关系的。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 家具。 讲家具是吧？主要讲的是餐桌。 餐桌啊。 对。其实餐桌我们以前在各个区域装修的时候简单都跟大家说过。不过我倒是觉得吃饭对于现在尤其在家庭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 跟过去不太一样。可能人说，哎呀，吃饭你可以到外面吃。在家里吃可能天天都在进行，但是因为一天家里人都非常的忙，可能每每到晚上或者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吃已经不是主要的了，而是坐在一起聊聊最近都在忙什么，今天一天都干了些什么，今天的心得体会等等。所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而且我觉得现在对于很多这个年轻人的家庭来说，这餐桌它不仅仅是吃饭了， 还是牌桌。 哎，对对对，这个也可以是，也可以有。而且就是很多这个，比如说现在年轻人他要比如说要在家里 SOHO 啊，比如说工作在家里， 对， 他不习惯专门弄一个书房或者， 对对， 就是比如说吃完饭了，桌子收拾完，我就在餐桌上开始把我的笔记本电脑打开开始工作， 是， 哎，跟家里人还能有一个很好的客厅和互动， 对对对，哎，对，是这样的。来，首先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今天的嘉宾是 HNW 设计事务所创始人设计师胡珂女士，欢迎。 大家好，好久没见了，然后二位主持人也是开春见。 对对对，过完节一直到现在咱们才头一次见嘛。 对 对, 对，因为听说你一直在忙。 没错，但是能在这个柳絮飘飞这么浪漫的季节见还是很开心的。 是 浪漫吗？ 那个浪漫并痛苦着。 没事儿没事儿，这是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关于 餐桌的问题。其实餐桌的功能性现在越来越丰富了。咱们一步一步说。而且呢，今天在上半节咱们简单先跟大家说，比如说餐桌的挑选啊，它的重要性啊，颜色呀，搭配啊等等这些。包括我们在下半节的时候还会有几位听众朋友，因为在我们的住在876的邮箱发来了一些问题，我们也会结合一下再问我们的科，好吧。 好， 大家如果要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跟我们互动。 是，而且这个我们这个官方微博住在876已经开通了。 是的 啊，我们今儿这仨人这照片就估计是已经发上去了 啊。真的吗？ 是，我一会儿可以看一眼哈。 咱们的网管小胖现在正在忙是吧？ 对 P 没 P 这图 啊，一会儿看就知道了啊。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上这个搜索并关注住在876啊，这876是三个数字，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发的这个帖子关注啊，转发啊，评论， 是 有机会获得小礼品。 是的，而且我们的前方记者啊，这两天也已经到了米兰去参加米兰的国际展。而且我昨天吧，包括今天我在看他的朋友圈的时候，我发了好多现场的一些照片，非常的热闹。 对，而且也有各种不同样式、不同材质的这个餐桌。 对。 很热闹的米兰展，据说70%都是中国人。 哦，好。那你能不能简单的先介绍一下，比如说因为你因为工作很忙碌，所以你没有去嘛。 对。 但是你通过你的朋友圈基本上跟走了一遍这个展没有什么区别了。 对。 你能看得出来就是在这次展上关于餐桌它有什么方向吗？ 关于餐桌啊，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到这个家具来讲。朋友圈我觉得比我本人去逛啊更为全面，然后整个 人都挑重点。 对啊，然后就是但是整个它有一个趋势，就是中国风还是在今年的米兰展上占一个主要的这个地位，70%就是70%是中国的观众。你就想我们中国风应该是在这个世界的这个设计界哈，应该都是有一定的影响力了。 我看着那个艳红老师，穿的就特别像是一那个 特红， 中国瓷器嘛。 你看的是红色的， 对，我看的是红色。 我看那还有一身还有一身是蓝色的，就跟那青花瓷那个感觉， 对， 很像。估计是半天一换。 哎呀，厉害了 啊！带了多少套过去。 而且我也看了他专门为了展会赶工画的那两幅油画。 啊，对，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是的， 尤其我就是对他画的那幅，黑白的这幅画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设计如何从无序到有序的这样一个状态。 是， 对，就是青蛙钓鱼那个是吗？ 不是青蛙钓鱼， 二维码 那个， 特别像 二维 码 那 个， 对，黑白色调的 那个。这是两幅当中的另外那幅。 对。 由此我就想到，我们挑这个餐桌，因为你知道，我们做设计呢，就是开始要设计一个家的时候，要搜集非常多的信息，那包括你住的居住其中的人有几口人，对吗？然后这个餐厅有多大？然后要做什么风格？所以它就像一团乱麻，然后也就是艳红化的这个无序的这个阶段。那随着就是跟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去讨论，然后你就把这个范围缩小。哎，我可能是要北欧风格的，或者是我要欧式古典的。那渐渐把这个范围缩小，一直到最后敲定，实际上就是他最后讲的有序的这个阶段。所以这幅画我觉得很有思考的这个点在里面。 是的。再来，那咱们再说回餐桌。我不知道你在家里你是什么样的餐桌。 我们家是一张非常大非常长的餐桌。刚刚浩洋讲哈，说那个现在的餐桌就是一个多功能化的。我也是这样的，尤其我本身自己的职业是设计，对于我来说一张又宽又大又长的桌子非常的重要。上面有很多图纸，我的笔记本电脑，这是我在工作的状态。那我不工作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堆很多的书或者杂志，因为我可能就是为我的就是设计做思考的时候，会查阅非常多的资料。那还有一种状态就是，有很多朋友来我的家， 来做客，那可能这些东西都被收拾起来了，它就变成比如说我可以一起喝喝茶，甚至插花或者做个小点心之类的，变得非常多样化的一个空间。 那你作为一个专业的设计师，你是注重餐桌的实用性还是注重它的设计感包括质地，你会注重哪个？ 还真是啊。 我觉得其实这个功能性和这个美感都非常重要，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比如说上有老下有小这样一个家庭，我觉得可能最主要的就是功能，然后剩下30%-40%就是它的美感啊。当然作为一个设计师可能就是对它的颜值还是要求挺高的啊，包括它的材质也很重要啊，除了就是说它的大小尺寸样式，我觉得它的材质，因为你是放到家庭里头，所以它是否耐用实用，以及就是好用，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非常重要的元素。 好，那来吧，咱们一步一步来具体的说吧。 好， 就是因为在市面上可参考的，除非是私人定制的啊， 对， 这那种特别不规则或者特别巨大的那种跟条案似的那个单说，但是基本上在市面咱们能够看的其实就是那几种，比如说小圆桌子， 长方形的， 长方形的，就大概也就是这些， 差不多， 对吧？ 对， 当然咱们可以再细分一些。 对， 那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功能性也是不太一样，咱们一个一个说，比如说先说圆的，圆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使的最多，可折叠的那种。 哎呦，那个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一个设计吧。 对对 对， 对。 就比如说它的边儿还可以再收，再收它就变成一个小方的， 哎、 然后再支出来，哇，变成一个圆的。 对 对， 对。 变成小方子的时候，比如说家里来了朋友，四边正好，比如说打个拖拉机呀、啊， 对 啊，晚上一吃饭了，再把那边那个半圆再支起来，哇，变成一个大圆桌。而且呢，当不用的时候，因为屋子小嘛，还能给它支起来， 对， 然后就给它贴墙放，它还不占地儿。 对呀、啊，我觉得这个设计太厉害了，咱现在就 现在没有了， 对，很少见。 现在真的很少见，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少见，说明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是我们的居住空间整个都变大了，所以你看我们去逛金坛城，它就是可选的特别多，包括圆形的你也能看到各种有趣的材质， 嗯， 比如说最少小时候我们用的那种可能是那种什么压缩板做的，对吧？但是现在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材质，玻璃的、大理石的、纯实木的，甚至是这个有机玻璃板的，只要你想要的基本上都可以找到。 但是像圆的我觉得它肯定都有它的优缺点吧。 是、 啊、咱们先不说它的材质是什么，因为那个是个人喜好的问题。 对对对， 比如说它的缺点就是现在家里的人口相对丰富了， 对， 可能圆的稍微不太够用，或者说稍微小了一点， 除非是特别大的那种 啊，那大圆的， 对对， 那个就是十人包间台，这个可能是它的缺点 啊。对，就是我觉得每个人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户型来选择这个桌子，如果说你的家庭成员比较多，那可能是长的方形的桌子，它坐的这个人数会比较多。那如果是圆形直径又小的桌子，它可能就是只能坐几个人。但是它有一个优点，就是你坐在哪个位置夹菜都比较方便。这是它的优点。那如果你是方形的桌子呢，我觉得它可能更好利用空间，比如说你可以靠墙放。 对。 就是即便它不是一个折叠的桌子，靠墙放它就是你在家庭人口比较少的时候比较好用，而且它就是比较有仪式感，当然这个现在的小餐桌，包括原来咱们中国传统的家具啊，比如说八仙桌这种方形的，我觉得都是挺具有仪式感的，你放上一个餐桌，再加上一个垂掉下来的这个餐灯，可能也是除了好用之外，也是空间里就是一个亮点。 好，那我明白了，就是科儿说的意思就是第一个要看你吃饭的空间有多大， 对，餐厅嘛，啊， 对，然后再其次呢，你要看你至少固定的天天吃饭的人数是多少， 对， 因为你比如说你就弄一个圆的，你说满打满算，我觉得最多转圈坐的话，坐五个人， 嗯， 也相对拥挤一些了。 是， 如果家里再有小朋友， 嗯， 只能是坐在一个大人的身上，就这样的话，可能不太够用。 是， 哎，还有其他的要求吗？如果要是圆的或者方的这样的桌子， 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有一期聊过哈，就是这个。嗯，原来是圆的可以变方的桌子，其实现在就是变换桌子大小其实有很多种形式，它除了可以圆的变方的，还可以把它拉长，比如说变成一个长方桌，就来朋友或者说有年节的时候你可以增加它的人数。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是有小孩的家庭，现在一种是平常使用的时候是圆桌，拉长了它是一个长椭圆，这样的话既增加这个用餐的人数，同时小孩也不会碰到这些边角， 嗯， 我觉得这是有小孩的家庭可以去考虑的一种形式。 但其实我觉得作为我个人啊，在圆桌跟这个方桌上，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方桌。因为什么呢，就是以前也有过这个经历，就是你这个圆桌好像刚才这胡科说的，吃饭夹菜到哪儿都能，坐在哪儿都能夹，但实际上你除了吃饭之外啊，以前有在圆桌上写作业，他这圆桌吧，这俩边吧，你这个胳膊肘子总是担不住，就特别费劲。 对， 方桌就好了。因为我是属于干个什么，就哪怕吃饭都喜欢把手放桌上的那种。所以有时候这个圆桌吧，这个就感觉老不得劲儿。老感觉你比如说你要放个东西吧，你得往里放。 对 啊，你不能把这边容易掉下来，圆的。 对。 所以就觉得可能圆桌对我来说没有方桌那么理想。 而且如果要是方桌的话，因为咱们的房子都是相对见棱见角的，所以如果要是方桌的话，它至少能够倚靠一方去放， 是 而不像圆的，圆的你说放哪儿，好像你都觉得有一个空间是浪费了的。 对，所以这就提醒大家，就是当你空间不够用的时候，是不是还是用方桌更实用一些，对吧？它可以让功能有选择嘛，比如说你当圆桌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单纯一个餐桌，那你是方桌的话，它可能就是可能性多一点。 好，那来，还有最后上半节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咱们再来说说关于风格搭配的问题吧。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款式有很多， 对， 就我所谓说款式就是比如说有玻璃的呀，有纯实木的呀，有款式有很多，那你说怎么跟自己家里的装修能够相匹配，就觉得哇太合适了，包括它的色彩，包括它的调调，应该怎么挑才是对的？ 我觉得最其实还是心里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聊那个艳红的那幅画哈，从无序到有序，然后就是那选餐桌其实在无序的状态啊，同样也是想想，哎，我是像浩洋这种需求的，我除了用餐我还得工作，对吧？然后我还是说我是一个女生，我独居，我想要一个就是纯用餐的空间，还是说我是一个大家庭，要变成就是有多种功能的这样一个餐厅。我觉得这只有这种功能定下来之后，你才能再去考虑，哦，我会最后最终是选定怎样一个风格然后再根据风格来选择它的材质和样式。 关于它的材质，有没有那种说不管我们家装的是简欧美式还是中式，还不管是哪种，这样样式的桌子百搭 百搭， 会有吗？ 我觉得这样的桌子是不存在的。 没有啊。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住宅它之所以可以聊的点特别多哈，是因为它就是很私人化，很多变，每个人都有自己隐秘的小空间，每个人的需求都不同。同样是中式，它可能有很稳重的，很典雅的，

购票查询大麦网。 小黑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电波放飞梦想，用话筒点亮未来。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重磅来袭，声音之战一触即发。 让我们相约建麦大街丁12号，京城首家英皇电影城，带上口才，带上态度，展开一场声音的角逐。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876。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北京时间下午的2:31，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带来的住在876。大家好，我是郝阳。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的是，就是跟着设计师去挑家具系列的挑餐桌上半时段。 是我们多么想跟着艳红去米兰挑一下家具 其实是想玩吧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就是因为如果要是去那儿的话，还真心去想去现场去感受一下。 对对对， 因为据说啊，据说因为你没来，上次走之前艳红来的，后来我就问他为什么像米兰，因为世界三大那个家居展嘛， 对， 然后米兰是其中一个，我问他为什么这么重要，他说基本上至少这一年或者近一段时间，它会是一个关于家居啊一个风向标，会这么重要吗？ 非常的重要，因为基本上像米兰展汇集了世界上就是所有顶级的非常棒的设计以及设计公司，类似于服装界的这个服装发布会，所有新的材质啊、新的样式，包括色彩的这个流行，可能都会在这个盛会里全部都给你展现出来啊。所以不仅仅是中国的设计师，就是说走出国门去看这个展会，其实世界各地的设计师跟设计有关的人，可能都聚集在这个展会上。 明白。然后大家有机会还会在一起交流。 对，我觉得最除了就是说展会上展示的这些比如说家具也好啊、软装也好，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主会场之外，它其实有一些就是非常棒的优秀的设计师的论坛，那就是世界各地的设计师的观点在这儿都会发生碰撞，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像海绵一样吸收水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吧。 真的是 对对。好了，我们再次说一下我们的官方的微博是住在876。我们现在已经开通了，所以建议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包括关注我们一下，会有好礼物是吗？ 绝对有。 好好，还是有机会。 有机会，有机会啊！ 对，当然了，在此也要说一下我们另外的两种联系方式。一种呢，就是如果您要有问题，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没有给您回答，没关系，您可以登录到我们的邮箱，住在的汉语拼音全拼876@163.com， 您把问题发上去，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跟您取得联系，或者我们上直播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专业的各位设计师，让他们来尽快的回答。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在平时直播的时候，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愿意跟我们互动，也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 是的， 可以。来吧，那咱们接下来就要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发给我们的问题了。好吧，科你那儿也有吧？ 对，我看到了。 好好好，来，我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听众文宝宝的问题，他说刚刚完成房子的装修，现在正在看家具，请设计师建议一下，我们家的这个客厅买什么样的沙发好呢？我老公特别想要一个懒人椅，我们家客厅能放得下吗？我们家的客厅的长大概是6米，宽是3.8，谢谢。户型图也给科了，大概能看得出来吧。 能看出来，我提前看了一下。这个户型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它的根据户型的面积来说，我觉得它面宽还是比较理想的。然后它的这个客厅呢，从这个居住者的这个要求啊，他说我的老公想要一个 懒人 沙发，对，懒人椅，所以你知道一定是一个年轻的住这个房子的人。所以 到哪儿都喜欢围着。 对，就是回家就是一个放松的空间。所以就说我觉得就是除了给他就是回答这个问题之外，我觉得也可以给他一个风格的建议。因为他本身是喜欢懒人椅嘛，就是松弛的状态。那你搭配这只椅子或者单人沙发也好，我觉得就是整个你居室的装修风格也可以是松弛的，比如说可接近的材质，比如说麻的或者是棉的。然后那至于它这个结构的话，我觉得它其实是还蛮适合做一个拐角型的沙发，然后再搭配一只他想要的这个懒人沙发。 明白。拐角型的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家里那种 L 型的，是吗？ 对对对， L 型的，就是因为它除了它的懒人沙发它可以躺着之外，那这个 L 型的沙发也可以躺着看，看电视也好或者看书也好，除了自己躺着，老婆孩子也可以跟着一块躺， 是卧室就省出来了。 对总之是一个很松弛的状态，而且你看它现在这个结构哈，它的电视墙是比较短的。 就是在卧室一的这面墙嘛。 对，它是一个短的墙，那从结构上看，它挺适合用来放电视的一个墙。那比较长的这个墙，正好可以用来放比较这个长的这个沙发的一面，就是一个 L 型的沙发。那你在这个 L 型的这个对角放一个懒人沙发的话，那它结构上就达到一个平衡，同时也不会堵，然后也弥补了它其实结构上本身的一个缺陷。它看上去空间是比较平衡的。 对， 就是你说的，就是等于在这个房子的对角，也就是它的东南角，对吧？ 对， 放一个懒人椅。 对对对， 不用跟那个 L 型的沙发放在一起吗？这样会不会觉得太孤独了？就是一个人躺那儿的时候， 我觉得比较自由。就是说，比如说我想看电视，那我这个懒人椅，很随意，我就把它拉到这个跟这个沙发墙一侧，我去看电视。那如果是来朋友，我们需要沟通，对不对？那我就拉到他这个对角，我能看着彼此的眼睛来聊天或者说话之类的。很随意。懒人椅它本身就是追求的就是随意和轻松的感觉。 对， 明白了。 刚才已经说了材质的，科也简单的说了一下什么样的比较好一些，比如说麻呀等等这些都比较好一些。 对对对。 那为什么你不建议那种皮质的呢？ 皮质其实也是很好的考虑。如果你是做这个放松的这种风格，其实有一种复古的这个皮，你知道像包了浆一样。对，然后我觉得男人们会很喜欢啊。 是吧？ 对，就是包括有一种那个骑摩托车。 对。 那种靴子，马丁靴，就跟它的材质很像，就是有点 做旧的感觉， 沧桑感、嗯、对，它也是蛮适合就是用来做懒人椅的材质的、 哦、 嗯，而且如果你有小孩子坐在这个椅子上，你不怕它弄脏了，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对、啊、尤其撒一些东西也不怕， 哎对， 没有关系。 嗯， 然后我建议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买那种单人的，就是可调控的椅子， 嗯嗯， 没有多少钱、 嗯、对， 嗯，就是单人的，然后边上应该是有电子控制的，然后一摁，就你在电影院里头如果看那种叫什么类似于 VIP 间，它不都有那种、 啊、电动座椅， 哎，电动座椅伸平了、 啊、 可能最平的时候基本上能够达到180度，然后你左右遥控这个椅子就可以升起来降下去，因为这样的椅子第一它相对比较好控制， 是， 然后比如说家里长辈要坐进去的话、 嗯、 要起不来没关系， 对， 你直接遥控它自己就起来了， 对对对，我觉得对于那个长辈来说这样带功能的懒人椅是非常好用的， 嗯， 而且现在除了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哎，我可以调个人角度的，还有带按摩的， 哦，还有带按摩的， 对、嗯、比如说老人的颈椎不是很好，那你这个带按摩功能的、嗯、然后你可以按按脖子啊、嗯，如果你是比较年轻的，其实还有一种就是它的头枕是带音箱的， 哦， 头枕带音箱哈、 啊，对对对，然后你就是除了就是哎可以倒在这儿看看书，然后你的耳旁也有这个音乐可以听一听、 嗯、然后就变成家庭头等舱， 对，是在想着给天花板上挖一个窟窿啊，放一个显示屏， 哎， 这样 这个 一套了，就 是不得颈椎病。好了，不知道文宝宝您听到没有？科儿刚才给您回答这个问题。 嗯， 反正科儿的意思说，放一个没有问题。 是， 然后只不过它的材质啊，您放的位置啊，刚才科儿给了一些相对的建议。 对对， 是吧？ 嗯。 好，来，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这位听众朋友叫 NASA， 他说 NASA 熊。他说我想问一下啊，我们的设计师，我呢想换掉之前家里的茶几，太占地方了，能不能让设计师帮帮忙，怎么选家里的茶几会比较好呢？那我怀疑可能他们家的这个茶几相对比较大， 嗯 啊，对， 所以它的比例很重要，嗯，就是我们现在设计过的一些住宅里头啊，它其实分好几种情况。现在就是比较年轻的这个就是住户啊，我觉得现在就是有一种趋势，就当他有小孩子的时候，比如说可能是7岁以前的小孩，他在客厅的中间，他其实是不放主茶几的，嗯，这样它就变成小孩子活动的一个空间。但是呢，你可能就是你在家里居住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喝茶或者喝咖啡，你也需要这个功能。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去买一些边几，嗯，有的它是就是带一个那种杆，然后探出来一块，一种这种小的几。啊、那如果你是假设你是一个2.5米的沙发，它是可移动的，比如说你坐在靠边的时候，它可以是一个边几靠在旁边，那它也可以移在放在你这个沙发的中间，卡在中间，那你就是类似于你在飞机上坐的时候中间那个扶手上那个啊，我觉得它就是非常的灵活啊，同时也兼顾到你这个小孩儿啊，它有活动的这个空间。那如果你是一个长者的话，我觉得老人有这个，有一个什么习惯，就希望所有的这个家具都有功能性。那你买这个茶几的时候，最好是带箱体的，啊， 就是所谓箱体，就比如说类似于抽 屉啊， 屉 啊， 啊，对，比如说什么，他可能平时要吃的药啊，遥控器。包括茶叶罐这些乱七八糟的都可以放在里面、嗯、就是既美观，然后同时还可以就是有储物的这个功能， 嗯 嗯， 嗯 啊，至于它的大小，就因为刚刚他讲的最主要的是一个 太 大 了，对， 其实它这个中间有个人体工学，就是说你的茶几和你的沙发之间它其实有一个舒适的距离，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紧凑型的这个客厅，那至少要保证它有一个45公分的通道啊， 比如说你是一个 U 型的白发的话，也就意味着你这一圈至少都要留出45公分来，它才是一个合理大小的这个茶几。那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大的客厅，那你除了就是说买就是单个比较大的这个茶几之外，你可以是组合的。你比如说，哎，我可以是两个圆或者三个圆的组合，它看起来有变化，同时呢，也可以就是说把它拆分开，当你有 party 啊，或者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你都可以去组合这些茶几， 明白了，茶几，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就是茶几，它就是那种，以前就觉得就是玻璃的。其实你现在你看很多就其他材质的，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 对，款式很多。但是好像科只是说了，比如说它的大小关系到你，比如说你 U 型摆放的话，你边上的甬道的大小你很注重。 对， 是所有的茶几基本上它的高度都是差不多的吗？ 它其实有不同高度的。我觉得它得根据你的房高，还有这个沙发的高度，电视柜的高度来选择。现在一般简约风格的茶几啊，它通常都是比较矮的，就是装饰性比较强。那你是古典家具，比如说美式的啊，或者是欧式古典的，它的茶几都是比较高的。通常都是带抽屉的，就是更为实用一些。那中式的茶几它就会更丰富一些，既有就是纯装饰性的，也有比如说可以放茶具的这种功能的。 好，还有补充吗？ 其实我想讲哈，这个刚刚那个朋友他讲这个茶几特别大之外哈，我觉得就是可能传统意义上就像浩洋讲的，诶，一般印象里的茶几是玻璃的， 对， 或者纯实木的，或者呢是这个大理石的铁艺的。其实现在有比较新的方式，就是说它可能是一个圆的墩子，是布艺的或者皮质的，那你在它的上面你可以放茶盘，比如说方形的或者圆的。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其实都喜欢过慵懒的生活，对不对？当它是布艺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茶盘撤掉，你看电视的时候脚可以翘在上面。那你需要喝茶或者喝咖啡的时候，那你端着这个茶盘或者拖咖啡的这个盘放在上面，也满足了这个功能。 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东西可撤了。 对，可撤了， 是吧？因为它可以不占地儿，而且功能性多，不像原来可能相对单一，是吧？ 对， 明白了。 好，那在此也要感谢我们的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回答。当然，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要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告诉您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邮箱是住在的汉语拼音全拼876@163.com。当然，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住在876。会有小礼物哟。 我是浩洋。 我是王威。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8.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